同时也是2018年上半年的最后一个周三，点播一首电台情歌，希望他自己的会考能够顺利，加油加油。对呀、啊、很多学生朋友们都进入到了期末的考试 ING 当中了，希望你们都能够如愿以偿的取得好成绩，然后迎来2018年的暑假。电台情歌， 谁能够将天上月亮电源关掉，他把你我沉默照得太明了，关于爱情我们了解得太少，爱了以后又可靠，你和我看着霓虹穿过了爱情的街道，有种不真实味道，我们一直忘了要搭一座桥，到对方心底敲一敲，将你我心事唱得太敏感，当两颗心放在感情天平上，想了太多又做得太少，你和我仰望星空走到了爱情的边疆， 一首歌曲从你的音乐播放器中播出和从电台播出，效果就好像是化妆和不化妆的区别，一下子发现这首歌美了，有了味道，同时多年之后会想起曾经在哪一个夜晚与它碰撞的最为的明显。这就是电台的点歌节目的魅力，如果你也想点歌的话，今天晚上就不要再犹豫啦。下面这首歌叫做《心愿便利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好多心愿，2018年的开年的时候我们都许下了很多愿望，不知道现在实现怎么样了。 一天贴近你的心，你开心我关心， 一天一滴我都能感应，你是我最美的相信， 到双子座流星雨洒满天际， 先点燃就只仙女棒代替， 最灿烂不一定要许多钻石黄金， 看你眼睛有幸福的倒影，把你的讨厌摘几滴

我忽然挥霍成舍得，没有爱的惊心动魄，只剩嘴角的洒脱。我们的爱呀爱呀，好像风中沙，轻轻吹过你的手掌，却握不住它。有时候爱呀爱呀，无声的争论， 是一个叹气的词，而是讲爱。他在这个过程里让你体会的种种滋味。一个懂得爱的人，他宁可扮演一个输家，也不愿去打败自己所爱的人。爱就是要懂得让步。下面这首歌实在是太熟悉了。今天呢，是有一位过生日的朋友，他很想在这一天体会电波当中送给他的遇见。生日快乐，爱听节目的王大金 WOO。 今天北京天气真好，又是我的生日，生日快乐我自己。 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安排。阴天傍晚车窗外，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爱要拐几个弯才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世间海，我们也 受伤害。我看着路梦的入口有点窄，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总有一天我的谜底会解开。 2018年六月的尾声，我们又重温了这首老歌《遇见》，而且古一坤朋友他说，我回国的第一天就听到了孙燕姿的歌曲，真的觉得好喜欢，像有一份缘在其中一样。那下面这首歌呢，是特别把车停在路边来点播的笔墨闲人，他想听到的《小幸运》。 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忍着呼唤我姓名。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 闲人这位听友，我帮你把你对爱的感悟大声地告诉全世界，爱对了就坚持，

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明天本市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5度左右，依然是天气炎热，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紫外线很强，外出要注意防晒。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暑热头痛、恶心呕吐、腹泻无力，请用同仁堂牌藿香去暑软胶囊，同仁堂国药。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关注电视荧屏。北京卫视户外正能量社会观察纪实类节目《但愿人长久》第二季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刘晓庆、月月、孙嘉玲三位蜜月团成员同台亮相，参与首期录制的警花于娜更是携功勋犬大饼空降现场，一同分享《但愿人长久》台前幕后不为人知的趣事，并且宣布第二季节目将于7月1号暖心首播，引发大家的期待。再来关注湖南卫视《快乐中国》毕业歌会日前进行了现场直播，这次歌会聚焦中学及大学毕业生群体，通过脑洞大开的创意表演、构思惊奇的创新环节，让观众直面感受当代青少年梦想激荡、活力四射的一面，目的以毕业季为契机展现当代年轻群体的梦想，传递这个时代的青春力量。当晚王力宏将一次性的为大家带来《我们的歌》、《改变自己》、《龙的传人》三首燃曲的经典串烧，让大家一饱眼福，而张杰再战音乐经典，唱响青春回忆金曲《好想大声说爱你》。全新出道的火箭少女101女团也在歌会亮相，在成团后短短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带来了充满默契与魅力的首秀表演。最后来看本周音乐梦想加速节目《明日之子》第二季正式开启倒计时模式，将于本周六晚8点在腾讯视频独家播出。《明日之子》的第二季由李宇春、吴青峰、华晨宇分别主理盛世美颜、盛世独秀和盛世魔音三大赛道。除此之外，《明日之子》第二季全新升级，杨幂、何炅、毛不易三大新身份正式登场，其中杨幂的厂牌新推官更成为第二季节目中的重要看点。以上信息由张悦编辑播报。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来到我陪伴你的电台点歌节目《爱得更久点》。不管你在哪里，只要登录新浪韩丽微博，都可以在今天晚上送上一首歌。大三 ING2012 这位准妈妈，下面这首歌是为你和宝宝想起的。你说作为听了5年的老听众，从北京到郑州，明天就要生小宝宝了，今晚在医院住，希望点播一首歌，祝福我们能顺利平安，也作为一种记录，为自己加油，我会放轻松配合医生的。好啊，

者有份，宝贝，听到以后好好的睡一觉，毕竟2018年的上半年大家都辛苦了，还有熬夜看球的球迷朋友们也是很辛苦啊，因为今天晚上还是会有很重要的比赛。但是今天天那么好，望着蓝天的时候，你想过些什么？ 把最美的风景收进你的心中，我想要成为你的手，好让我从现在到以后占有你温柔，一刻不放过，恨不得把明天没收，让你永远不会变动，专注地爱着我。我爱你没有保留，我爱你就到最后，有些人值得等候，有些悲伤值得忍受。 黄丽玲演唱的 PS I love you。 今天北京的云真的是感觉很透亮度很好，就像你在高原地带看到的云一样，像棉花糖很低，那一刻你好像自己的浮躁还有那些糟糕的东西一下子被这天空给吸了进去。 爱你不是因为你的美而已，我越来越爱你，每个眼神触动我的心，因为你让我看见 forever， 才了解自己，未来这些日子要好好珍